跟着音符一起飞翔，经过所有快乐悲伤，谢谢你陪在我身旁。快乐是我的能量，点亮自己的光芒，像长长长长的向量，不怕风雨的阻挡。快乐是我的能量，点亮自己的光芒，每一个期待的目光都在见证我成长，长的向量。 歌，每个音符。

这杯坐在地毯上，听听音乐，聊聊愿望。你希望我越来越温柔，我希望你放我在心上。你说想送我个浪漫的梦想，谢谢我带你找到天堂。我讲你就记住不忘，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就是和你一起慢慢变老，一路上收藏点点滴滴的欢笑，留到以后坐着摇椅慢慢聊。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就是和你这杯坐在地毯上，听听音乐，聊聊愿望。你希望我越来越温柔，我希望你放我在心上。你说想送我个浪漫的梦想，谢谢我带你找到天堂。要我讲你就记住不忘，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就是和你一起慢慢变老，一路上收藏点点滴滴的欢笑， 和最爱的人一起慢慢的变老，这就是世界上最浪漫的事情，胜过一切的甜言蜜语以及海誓山盟。张永华用一系列的生活性的歌曲也树立了他在台湾歌坛的独创的地位。最浪漫的事，这是一首由姚若龙作词，李正帆作曲的名曲，在96年前后也因为赵永华的精彩演唱曾经风靡一时，特别是歌词当中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就是和你一起慢慢变老等等句子，传唱度也是非常的广泛。生涯的第六感继续要为您放送到的是来自齐秦在1998年的作品《我拿什么爱你》。

首简单爱是周杰伦的第二张专辑《范特西》当中的歌曲。当时周杰伦的出现也让人们相信了台湾创造本土 R&B 的可能性，而周杰伦的走红也是彻底的宣布了音乐新生代的来临。在这首歌曲里面，周杰伦不是一个歌星，而是所有属于我们的青春年少。这首歌曲的歌词是由徐若瑄创作的。接下来舒雅的第六感要请您继续听到的歌是来自徐若瑄演唱《幸福的轮廓》。 所以，直到放弃了。

与会人员分别就健康产业园区几个具体项目的进展情况、建设中存在的困难和问题，以及下一步工作思路进行了详细汇报。王艳青强调，码头镇健康产业园区提高了我市的影响力和吸引力，相关单位要勇于担当，认真研究，加快解决工作中遇到的问题，合理安排，保证进度，在保证工程质量的前提下，解决好手续、配套设施建设及征地的问题，确保园区建设顺利推进。近日，涿州市天宝建设集团与涿州电视台生活频道举行了签约仪式，正式达成合作关系。仪式上，市广播电视台、天宝建设集团负责人分别致辞，表示了建立长久合作、共同发展、互为促进的良好愿望。随后，双方签订了合作协议。据悉，此次合作，天宝建设集团在协助电视台承办全市庆五一晚会的基础上，将继续冠名涿州生活帮，联手打造综合民生服务类精品栏目，关注民生话题，服务广大百姓，助推企业及社会文化的建设。为进一步提升全镇妇女素质，促进家庭和谐，新农村建设，近日涿州市松林店镇妇联在贾家庄村开展妇女讲习所系列培训。我是冯博，欢迎继续关注本台其他内容。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So

想和你去吹吹风， 想和你再去吹吹风，虽然你是不同时空， 迎着风一起来说说心里的梦。 FM 九五九，江帆和你去吹风， 吹吹风。 又是一个忙碌的早晨了，不知道今天早晨的什么路上你的心情如何呢？每天我都希望用好音乐来开启你一整天非常阳光、非常开心、非常积极向上的一个心情哈。因为只有早晨醒来的时候，我们人的状态应该是一天当中最美好的状态，这样呢才有更多的动力、心情还有这个目标，然后能够去为一整天的工作去努力奋斗，赚钱养家，为着梦想而努力。所以说北京时间的8:23给你挑到这一首歌曲，来自至善励合，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希望今天又是一个充满阳光的一天吧。我是江帆，这里是和你去吹风。 心儿飞向远方，憧憬那美好的革命理想，迎着那长征路上颤抖的风雨，为祖国贡献出青春和力量。啊，亲爱的人啊，携手前进，携手前进，阳光充满阳光。 至善励合，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北京时间8:26，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一时段路面上的路况信息。百度地图交通大数据显示，目前本市城区内与正常速度相比，各类别道路行驶相对缓慢的是。我们首先来看高速路方面，京港高速南向北从西五环路到卢沟桥路有 1.8 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13公里。京藏高速北向南从石板房南路辅路到军民团结路有 1.9 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14公里。京开高速南向北从新荣北大街到京良路有 0.6 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14公里。京沪高速北向南18里店桥附近有 0.8 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15公里。京开高速北向南从南三环西路辅路到角门路有 1.2 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15公里。继续来看城市快速路和环线方面，东二环南向北从龙潭东路到建国门桥有 4.1 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6公里。东五环路北向南从机场第二高速到平房桥有 2.1 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9公里。

想和你去吹吹风， 想和你再去吹吹风，虽然你是不同时空。 迎着风，一起来说说心里的梦。 FM 959江帆和你去吹风， 吹吹风。 来自张震岳非常经典的一首《爱的初体验》。张震岳呢，最近也是频繁的出席各种各样的活动。那2017的西湖音乐节马上就要来了，每年的5月29和5月30号，在非常美丽的西湖湖畔都会举办一场西湖音乐节。那这个西湖音乐节呢，也算是年轻人的一个天堂了。在本届的西湖音乐节当中，目前据说哈有张震岳、赵雷啊，你们最喜欢的火透了半边天的赵雷，还有逃跑计划都在现场。而这个 这三位哈，除了赵雷以外，剩下的应该也都不是西湖音乐节的第一次的嘉宾了，都算是老面孔了。所以如果有兴趣的听友朋友们，正合适29、30有时间的啊，这个比较喜欢这种年轻人嗨嗨的聚会的，都可以去西湖旁边感受一下这一场音乐的盛宴。那么说完年轻人的话题呢，我们还是要一起来怀旧一下，继续放上的这首歌曲是非常经典的华语乐坛的歌坛不老常青树的女版了，那就是凤飞飞。听到她凉啊凉，50年代出生的中国台湾女歌手、主持人、演员，1971年发行了首支单曲《初日一见》，正式开始了自己的歌手生涯。72年又出演了个人首部电视剧《燕双飞》，73年呢开始主持中式综艺节目《每日一星》，76年呢又主持了《我爱周末》，后来一直到77年的时候，因为演唱了一首《我是一片云》而受到所有大众的广泛关注，也因此呢算是开启了自己如日中天、火透半边天这样的一个明星生涯。1992年的时候，凤飞飞也是发布了自己的一张同名专辑，叫《想要弹同调》。那这一张专辑其实也是获得了台湾的，算是歌坛的各个大小的奖项吧，也是取得了非常非常非常大的成绩。凤飞飞一直到现在为止，也算是歌坛上的一位非常受人敬仰的前辈了，他的歌曲也是被后来很多很多人翻唱，包括张强、包括徐小凤等等等等，都算是华语歌坛当中非常有名气、非常有地位的几位女大佬之一了。 我胸口为只为那尘世转变一面空后的翻云覆雨手， 去难去数十载的人世啊， 分一分聚难聚，爱与恨的千古愁， 于是不愿走的你要告别已不见的我，至今世间仍有音乐的耳语跟随我俩的传说， 实在的人是有分一分聚难聚，爱与恨的情不愁，于是不愿走的你要告别已不见的我， 至今时间仍有音乐的耳语跟随我俩的传说， 滚滚红尘里有音乐的耳语跟随我俩的传说。 来自蓝心湄《一见钟情》，一提到一见钟情，一般大家都能够想到一个词，叫做浪漫 romantic。 那一提到浪漫呢，可能你第一就想到的是法国，但是在我的心目当中，我第一个想到的是英国，因为英国有一句话说百年出一个绅士，有非常纯正的绅士血统，当然也是一个非常有历史文化和历史底蕴的国家。同样的，在7月24号七月底的时候，好音乐959和慢生活895将要组织我们的小记者出发到英国去参加小记者夏令营。在英国呢，我们会和959电台来进行一个连线的报道。那这次的带队呢，也将是由我本人亲自带队。所以呢，我们的招生名额啊，现在应该剩下最后的三个名额了，所以感兴趣的听友呢，这一时间都可以拨打一下我的工作的微信，加一下工作微信，或者是打一下工作的电话，那号码呢是13552053567，13552053567。好了，到了我们的广告时间了，我们先来听一下这个七月底我们即将要出发的小记者夏令营的活动的具体详情。好音乐959小记者暑期英国夏令营报名仅剩最后几天，小记者们即将出发奔赴伦敦。7月24号北京航班直达伦敦，8月7号回国，15天畅游不列颠，寄宿当地家庭，学习纯正英语，并且会在好音乐959电台发回现场报道。 大家好，我是小记者李新月。7月24日，小记者夏令营出发伦敦，我会在英国发回现场报道，告诉大家我眼里的英国，请大家支持我，敬请期待。 报名条件要求8到18岁青少年，自理能力良好，能够离开父母，独立完成15天基本自理生活，全程费用40800，包括来回直飞机票、吃住、签证等全部费用。959主持人带队，带你一起出发伦敦。本期小记者名额即将招满，仅剩最后的三名。报名热线：微信手机同号13552053567，13552

见的时候我就没时间。 我想去桂林啊，我想去桂林， 可是有时间的时候我却没有钱。 我想去桂林啊，我想去桂林， 可是有了钱的时候我却没时间。 有位老爷爷他退休有钱有时间，他给我描绘了那幅美妙画卷，刘三姐的歌声和动人的传说，金陵奇景是老爷爷一生的心愿。 我想去桂林，我想去桂林， 可是有时间的时候我却没有钱。 我想去桂林， 钱的时候却没时间。 我想去桂林，我想去桂林， 可是有时间的时候我却没有钱。 我想去桂林，我想去桂林， 可是有了钱的时候我却没时间。 来自歌手韩晓的一首歌叫做《我想去桂林》，这里是和你去吹风，我是江帆。歌词里面有一句话，我相信一定能够引起我们很多人的共鸣，我想去桂林啊，我想去桂林，可是有时间的时候我却没有钱，可有了钱的时候呢，我却没时间。我们现在有多少人处在这样一种尴尬的境地呢？比如说我现在我特别特别想要去云南，去洱海，去台湾，去海南，去三亚，去很多很多的地方，去西藏，去见识祖国的大好河山，山川秀丽的美景。但是呢，早些年当我上大学的时候我有时间，但是我没有钱。现在工作了，有了钱了，但是却发现自己根本就没有时间。好不容易放最长的假期应该就是十一，对，国庆的时候了，放七天，结果呢确实人挤人，所以哪也不想去了。这应该也算是现在都市当中很多白领共同面对的一个比较尴尬的话题吧。所以在这里呢，江帆也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够有那种任性的资本，能够有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能够同样的也有说走就走的资本啊。好了，那北京时间的8:56，我们听到的这一首歌曲也是一首老歌了，苏芮和范逸臣，请跟我来， 请跟我来。 你不用说， 你的眼睛已经告诉我。 着你的水晶珠帘，请跟我 去吹吹风， 想和你再去吹吹风，虽然你是不好时候， 迎着风一起来说说心里的梦。 FM 九五九，江帆和你去吹风， 吹吹风。 继续和你去吹风，马上节目要和您说再见了。最后继续了，我们来关注一下地面上的交通情况。百度地图交通大数据显示，目前本市城区内连续拥堵时间较长的道路有京渝旧线东向西，从潮白河大桥到史堤路连续拥堵137分钟；首都机场辅路东向西，机场高速附近连续拥堵121分钟；金深线南向北，从金深路到合成宫口连续拥堵109分钟；东三环南路南向北，从分钟寺桥到垂杨柳东里连续拥堵96分钟；湾泉河路北向南，从圆明园西路辅路到北五环路连续拥堵95分钟。这里依然是每天早晨在上班路上陪伴着你的和你去吹风，我是江帆，明天再见喽。